勉强做 你到 时间的关系啊，花无宝先生演唱的这段梅花大鼓《永别紫鹃》，我们第一时段呢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只能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。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继续欣赏花无宝先生的精彩演唱。

原来是她丈夫王庭筠回家转，瞧见了岸上的诗笺托在手中，宝刀哥王庭筠看罢勃然大怒，气急败坏，大发雷霆，这是首反诗，妖言惑众，辱骂连仇，责怪朝廷，他要造反呢、颤抖抖划着了火柴，要焚烧诗笺，哒哒哒，连龙起处闯进了秋玄清，不许你烧，这是首反诗，传出去要杀头的，碧横头断，我秋瑾丹成，字里行间都是革命党的口气，是革命党也连累不上你王家的门庭，而今是燕处焚抄，余有府邸举国造难，遍地哀鸿，可称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北京城内血雨腥风，我怎忍国家受黎民涂炭，我怎忍入侵的羊头乱虎行，你们为官这王室俸禄不离国政，终日见阳，怎处有罪死梦生，我秋瑾是将死里求生，呜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在哪学的这些革命党的话，大逆不道，你要发疯，好可惜，我还不是革命党王庭筠，火冒三丈，怒喝连声，住口，不许你再往下讲，如此的放肆，有点我的门庭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你懂不懂？哼，女人家谈的什么国家兴亡，你讲的什么革命经，秋瑾女听此言，怒火中烧，怒自欲裂，家庭难把身容啊，我要冲破樊笼。冷笑一声说了话，革命党的媳妇绝不相容，秋瑾连连把头点，好人各有志，你西我东，家

窗景小繁华，满地雪花等候青春。